还多花了300两银子让我给好顿骗，还挺那茬的。边上小老西子白面一听，哦，我跟你说吧，那就是遇着了咱们师叔啊，要换第二个人呢，这300两银子着都给你要了。行行行行，哪都有你呢。大伙有说有笑的，五指男也跟在身背后，这就大伙一同来到了仁寿县。先到了马守义家，一进屋一看马守义啊在那躺着呢，肩头都肿了，好在中这飞刀啊上边没有毒。马守义一见到众人，周天远挨个给引荐，马守义简单把情况说了一遍，说这几个人出现在仁寿县，这几个人是谁呢？马守义摇摇头啊，从来没有这样人，仁寿县练武术有那么几个，那个身法那个招数我都如数家珍一样，这几个人绝对是衍生。另外最使马守义纳闷的是什么呢？伤他那个人说了，要不看在你是马守义，早把你宰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百思而不解。那现在开始抓吧，也不用惊动县太爷呀，咱们来的任务就抓贼吗？这一股烟无奈开始张罗上了。我说师傅师大爷，哎，李师叔，我说咱们这么着，今天晚上正东正南啊，正西正北，东南西北，都给他去了弯留直，咱们都藏好，然后半夜子时看有没有可疑之人，在那高处咱们搁一个，是吧？我看了他这个县城了，有那么几个制高点埋伏好，一旦打起来，大伙都奔那个有动静方向去。大伙点点头，按着一股烟的部署，东南西北都布置好了，埋伏好了。到了晚间分头行动，一夜过去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哎，这天县里边没发生什么案子。第二天还是照这样做，可是发生了一件案子。在这个南城有这么一个祠堂，祠堂后边有户人家是做豆腐脑的，家里边有这么18岁的姑娘，死在屋中，是被人先奸后杀呀。这里边可火了，众目睽睽之下呀，这城里边早已经埋伏好咱们人了，制高点都咱们人，房上是飞来飞去，若小一个县城，这人就在咱们眼皮底下作案，就被察觉出来，谁呢？怎么事儿？大伙儿在一起记忆，如何是好？也明白，别看咱们都藏起来，毕竟是在明处，对县城里边的地形也不熟。这人拐弯溜直的摸到墙根贴过去的，早已经踩好了盘子，看好了哪家大姑娘长得美，说的墙根摸进去的，所以躲过了咱们的眼线。那怎么能把这个贼把他引出来呢？无奈出了个主意，师叔啊，我倒有一招。李白点点头，你说吧。咱们呢把他勾出来，咱们找一漂亮大姑娘啊，在街上走，哎，绕招摇过市吧，然后呢咱们设几个埋伏圈，比方说咱们找一个院子，就让那美丽的大姑娘在这个院里院外来回走动，吸引别人眼球啊。哎，半夜咱们就在这个地方埋伏好，我想这个采花贼肯定出现。李白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谁家大姑娘能跟你抛头露面的出去，是不是？另外在那唐代，在那个社会，成婚了，哎，有孩子了，背不住上街上啊抛头露面的出去，如花似玉大姑娘那极少出门呐，那是足不出户， 可是找谁呢？谁能扮演这角色呢？这马守义倒有个女儿马金花，坏了，智达李白等人来到马守义的家，这个马金花也说不上怎么地了，也就是这个姑娘外号不叫马大巴掌吗，一眼就看中了白面，看中了小老西子了。这马金花长什么模样？个儿不高，小圆脑袋，漆黑的头发，杏核眼睛，说这都挺漂亮啊，这个头不高啊，但是长得黑呀、啊这皮肤非常的黑，特别这双巨手出奇的大，那姑娘的手纤纤玉手，她这一拿出来都挂了风声，要跟谁一握手都带着风声去，你这么大个手。但是即便这样，你小老西的白面看这双手还特别的可爱。哎呀， 你这双手太好了，这要是下面条，这一巴掌下去得下多少斤呢？ 老西子愿吃面吗？老跟面打交道， 你这个手啊，要是擀大饼啊，这不用擀面杖了，俩手这么啪啪一拍，俺老西子就吃到嘴里了。 他老惦记这个，这马金花不是吗？还乐了。哟，你瞧瞧，你说哪儿？人家那姑娘啊，那举止文雅、端庄大方。她这个练武的啊，一走道刮的风声嗡嗡的。另外，这马金花性格也开朗，大手往桌子上一拍，啪！你这说啥呢？甭说烙饼啊，下面条，姑奶奶我馒头都能拍扁他，给你当饼吃。你看都这个。 那太好了， 可俩人有点要处的意思。哎呀，马守义躺在那儿，这个气一看呢，这小老西的白面那小样，掐掐吧不够一盘子，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。但是呢，周天远乐了，我说师弟呀、啊，人要跟谁有缘呢、啊、你挡都挡不住。这常言说得好，靓女配夫啊，咱这女儿啊，金花啊，别看人长得瘦小，模样也不差哪，他和这个白面白大青啊还真挺般配，对不对？你说金花要找一个大个男的，他就不般配了。另外跟老何家把这桩婚姻退了之后，并不一定是坏事儿。我听说呀，那个何小杰是个打瞎了骂哑巴、弯绝坟、踹寡门那么一个人，什么恶事都干，咱姑娘要嫁给他呀还背不住啊，吃亏呢。真要是找这么一个白大青这样的老实巴交的上门女婿，孩子不幸福一辈子吗？马守义点点头，那大哥您说，我看他有情他有义的，真要是咱把这采货贼抓住之后，还不如给孩子就办了完了。为什么着急呢？马金花年岁太大了，20岁了，那过去那个女子啊嫁出门的时候岁数都小，他们在这商量这事儿，李白在那边商量怎么能抓住这采货贼。哎呀，让马金花扮那个美丽的大姑娘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后来一股烟出了个主意，我说师叔啊，说吧。李师叔有招啊，咱们呢第一步找个店房，就在这店房抓这采货贼，对吧？第二步让白面，你看这白面你细端详他，长得白白的，要我说这吃醋啊有好处，老西子好吃醋啊，吃醋据说就长得白呀、啊、另外他们不愿意吃米，专门好吃面啊，你看那个脸，那白面的脸都细皮嫩肉的，把白面打扮打扮，弄一猫驴放上边，我装那男的牵着驴拉着白面游街，转两圈就到那店房，这店房出来再转两圈勾呗，不就把这财物贼勾到那店里去了吗？ 然后咱们四外埋伏好，大喊一声，贼就抓住了。 哎呀，这倒是个主意。那好吧，就按这无奈说的这办。 李白就点头同意了，大伙儿也点头了。找一驴还不容易吗？马首一家后院就有头驴，哎，这驴还不错。洗吧洗吧，把毛刷吧刷吧，弄一褥套，搁到驴背上了，然后就把白面整过来了。一开始白面说啥不干，不干，不干，一定不干。哎，陕西人哪干这个？干嘛要陕西人装驴的？长得不像，长得不像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白面你就从了吧，你就答应吧，点头吧，知道吧？这叫识美人计。不是美人计，是男的。你什么男的？你说你长得这男不男女不女的，长小白脸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叫为民除害，知道吧？大伙怎么劝白面也不干。不得不得啊，还闯到江湖呢。闯到江湖你知道吗？那是要面生的。你说俺这个半个女的，将来传出去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俺还在江湖上混吧？哎呀，你那行了行。大伙正劝的时候，马金花来了，一瞪眼珠子，我说白面，你干不干？啊，这是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，这是组织上相信你。咱们在扫黄严打期间，人人要奋勇向前。说那年头有这词儿吗？没有啊，咱就开个玩笑。反正是马金花一瞪眼睛，白面点头了。那就干，那就干。马小姐说了算，日后俺就交给马小姐了。你看，他交给马小姐了，这就把白面给打扮上了，弄了身花衣服，都是马金花的。他俩这身材呀，还差不多。哎，白面穿的还挺舒服，然后把这头给捋起来，往脸上抹的粉红，俩大红脸蛋儿，红嘴唇，化好的妆。在他的仁寿县的城北有这么一个店，这个店房叫招商老店。这回白面坐在驴背上，一无言无奈，扮成一个买卖客商，牵个猫驴儿，猫驴上是媳妇儿，开始游街。当当，这无奈边走边哼哼，你赶上这一股烟，无奈前边走，驴背上坐的白面，这白面啊也能出洋相，弄那么一个红绫子，半盖不盖，半遮面。你还别说，这白面打扮上还真挺漂亮啊，红不烂这儿的，万紫千红的，离老远真夺人眼球啊，回头率相当之高啊，叉叉叉叉都回头。大伙儿就猜，这谁家的呢？这是男的是女的呢？这怎么长得这模样？这还行哈？为的是勾这贼呀。你看一股烟无奈拽着包堆，一会儿进店房了。他到店房跟这掌柜的说，我们包一跨院啊，这东跨院都包下了，这是钱，给你银子拿了，不许卖给别人了。哎，好，你看出手大方。我说哪能喝豆腐脑，我拉我媳妇去喝豆腐脑去。出门就是，就开始绕圈，就在这仁寿县左一圈转右一圈转。然后他偷着问那白面，我说白面，你仔细看看后边有没有跟踪你的。没有，没有跟踪我的。还没上钩呢，继续溜，又溜又转。我说你回头看看有没有跟踪你的。没有。真没有吗？真没有。又转又转了三圈，我说白面，回头看看这回有没有跟踪的。这回有了。几个人？几个人呢？那得问清楚啊。不是人。那不是人是什么呢？是三个毛驴儿，仨毛驴儿。无奈一回头，就在他这驴后边跟着仨，也跟着走呢。说怎么的？一股烟无奈一看明白了，他牵这头驴啊是母子，后边跟仨公子，也说不上哪儿来的。不大一会儿啊，人来找来了，跟前儿辣磨的豆腐房那驴啊， 还有一个拉小车的驴，因为无奈牵的毛轮来回转，引起了仁寿县公驴的注意，就坑了这白面这头母驴下来了。哎，一股烟一挥手，我这喝着的，我勾的是人，我勾这些驴干嘛呀？转了小半天儿，白面啊和一股烟无奈一商量，差不多了，这在县城已引起轰动，这就进了店。李白他们呢也都在屋里藏好了，晚间的饭就在屋里吃的。那么这时间李白天他没黑呢，就有打这店出来，围着店转了一圈，他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店的北墙这儿有人打了个记号，就画了这么一个蝴蝶。嘿，这蝴蝶画的不错呀。李白可知道，他听师傅燕飞来讲过呀，那过去那当贼的作案的有踩盘子的，就提前侦查好路线在哪儿走，打成印记，这个蝴蝶肯定是有贼人打的印记。那么今天晚上这个店房可要热闹，肯定要来人。一股烟无奈，这计还真就使正确了。回来李白就跟这周天远还有杜大盼这几个人一说，几个人呢非常兴奋，都布置好了墙里墙外谁负责哪个方向，已经全部安排完毕。这个店房离这边上十字花街这更鼓楼是非常近的，李白天头刚擦黑的时候已然来到更鼓楼下，上了更鼓楼了。这更鼓楼啊是老更鼓楼，是旧城的，已经没人用了，新盖的那个更鼓楼离这不远，所以这更鼓楼晚上没有值更的。李白已经侦查好了，他毕竟是地势比较高啊，建筑物比较高，李白就上到上边，完全可以俯视看到殿中发生的一切。这个殿房的院就在脚下，屋里头藏的是一股烟无奈，还有金刀手张勇、银刀手李治、小霸王韩刚，再就是白面，这小哥几个全藏到屋里。在这个北墙外边是蜀天侠杜大盼，考虑到这个贼万一要来的人多怎么办，上边有李白，在这个南口这地方周天远铁面号手赤胆侠呀，周天远埋伏好了。说这马金花马大巴掌呢，哎呀，这马大巴掌这姑娘穿戴整齐，背插柳叶刀啊，他一般呢极少带兵人到这儿打仗，就凭俩大巴掌就呼死你，在西墙根那儿已然埋伏好了。天骄子时啊，李白在更鼓楼上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也今天是该着，月亮分外的明亮，大地一片银白。李白看得真真切切，就在西街口的地方有两道黑影出来。穿房越脊滚几爬坡，这个身子特别轻盈，身法特别快，是直接就扑向这个店房就来了。翻身跃进墙头，李白一摁掌中的九天人和大宝剑，他偷偷的把剑是拉出了匣。遇着详情下集再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大唐盛世多才子，诗酒剑仙李太白，奔腾不息的幻想，狂妄不羁的性格，石破天惊的转折，以酒为伴，以剑为友，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。 长篇历史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第十八讲，群雄设计抓这三名采货贼，已经都安排好了。那么李白就在这更鼓楼上，半夜子时啊，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这个店房北墙来了两个人，飘身形就进来。李白心里就一阵兴奋呐，终于出现了。那么一股烟无奈和白面定这个计还挺灵，白面不扮成女的吗，由得接，就把这采货贼引到这店来了。那么这俩小子摸进来，李白就琢磨是三个采货贼呀，这妙手神机马手艺都被这仨小子暗算了，这三个人呢鬼着呢，所以要一举拿下。眼瞅着这两位已经跳进了院墙外围，你像周天元、杜大盼这两位老侠客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，这就慢慢的围过来了，包抄过来了。李白振臂一呼，有胆的更鼓楼上飘身行三丈多高就下来了，落在地上那真如同四两棉花花落地，是动静皆无。他手握着这剑把，翻身行也进到店房里边。单说这东院上宅里边都埋伏好了，一股烟无奈，小老西的白面白大青，金刀手张勇，银刀手李治啊，这已经都埋伏好了。屋里头无奈和这白面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把这窗户纸抠了个窟窿，哎，我说来来，嘿嘿嘿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呐，终于上钩了。这白面是格外的紧张啊，也趴窗往外看。来了，真来了。嘘，小点声，别整出动静来吓跑了，他离得越近越好。那么这俩小子高抬腿慢落步，捏足浅踪就来到窗下。这隔着一张窗户纸，外头有月亮，那么他两个这人影就反到这窗棂上，无奈还有白面看得清清楚楚，窗户纸上有俩大人脑袋，另外他抠窟窿往外看，这两位看不着无奈和白面，所以来到窗下这儿，再而往里头细听，然后舌尖蘸破窗棂纸，他那意思要抠个窟窿看看屋里的什么情况，然后好下手。所以他刚要抠的时候，那白面儿早不吱声晚不吱声，偏偏这么个时候吱声，也不怎么的出了好心眼儿了。你说白面说了句啥？你别抠了，那有现成的，你别抠了，那有现成的，就这一句话把这俩小子吓得，哎，就明白了，这屋里头有人呢，已经给他准备上了。这时这两个人已经感觉到后边杀杀上来人了，不好！两个人左脚面点右脚面，腰连骨一绷进一个汉子拔葱，飞身形就上房了。 经验还挺足，他往房上一蹦啊，不是在一起跑，是一个奔东一个奔西，因为已经看着了杜大盼、蜀中侠还有赤胆侠周天远一左一右已经围过来了，再就是有一白衣人呢，几个纵落已经要到跟前了，所以这俩小子一时眼色不能在一起跑，分开行动，看谁命大吧，谁命大呀，谁就能跑出去。所以一东一西这么一分开，周天远铁面好手赤胆侠是大喊一声拦住他，他是告诉李白呢，奔你那方向去的东边那个你把他拦住，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远，我跟杜大盼还有金刀手张勇、银刀手李志拦截这个，因为我们离那个东边的人实在太远，鞭长莫及，够不上。这是屋里的白面还有一股烟无奈，梆的一脚把窗户踹开了，追！边喊追无奈，是边埋怨白面，你说你啊，早不吱声，晚不吱声，你说你言语什么，还告诉人家窟窿有个现成的，你咋好心眼啊你啊啊！你脑袋有病啊？你脑残呐？还是你这脑袋让这砖头子给拍了啊？你什么毛病你？我一时激动，忘了什么叫忘了，你快追吧！哗，这就追下来了。大部分人都追西边这个，只有李白，因为他跟东边这小子打了个迎面，东边这小子拼命往前跑，李白有点跟鼓楼上蹦下来，越两个墙头基本上就是个面对面，这小子一看，哎呦，一扬手，啪啪啪，三道寒光，就三个飞刀奔李白的面门就下来，李白用宝剑汤汤汤把飞刀碰飞之后，这小子一拜道就奔胡同下去了，这个身法是相当的快，李白在后边就开追，嘿，两个人跑出人寿县，这小子是一个劲儿奔东北方向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，搁那边顶前胸，脚打屁股蛋儿。那么李白也是路夫豪行士，李白的身法快，就这么飘起来，左脚面点的右脚面几个右纵，哎呀，李白本来是一身白袍啊，掌中长剑啊，被风这么一吹，那真如同仙人一般，眼见了离不远的，哎呀，李白倒点点头，前面跑这小子身影非常快，就像草上飞一样，李白琢磨你怎么跑，今天我得把你抓住，李白一回头后边没有个人跟过来，前边有片树林，哎呦，李白一看这可坏了，怎么的，就现在自己即便几个纵落也赶不到这小子前面去了，救命的树林嘛，这过去在武林当中都有这么句话呀，打打仗打不过蹭钻树林里边，你在暗处他在明处，先进树林那个就能保命，后进来那个往里头一进，早进去那个给他来个暗下无常，你躲不了暗器，所以眼见这小子要跑到这树林里头，李白急得一身汗，就在这么个光景，这树林里边出了一头毛驴，这毛驴通身雪白呀，四个小白蹄儿，这树根底下躺一个老者，在那好像似乎睡着了，这个猫驴就是这老头的，就看这猫驴往这路中间一站，就把奔跑这人给拦住了，说这驴怎么拦人呢，哎呦，这驴可不是一般的驴，各位啊， 单说这彩货贼往前一跑，一看出了个驴，他拿了兵刃这么一拨打，滚边上去，那意思你给我闪开。可万没想到这驴会武术，会驴拳，就看这驴这脑袋一低，领不丁身子就起来了，这俩蹄子照准这小子双太阳穴，呜，挂的风声就来了。这在武术当中叫双风贯耳啊，可把这小子吓坏了。那么这双风贯耳一过来，扒这小子肩头，这小子往后退了半步，一个缩梗藏头。可这驴一转身，那个速度相当快，这么一转身，这后蹄子可就飞起来了，嘡，就这么一蹄子，多准吧各位，正踢到这小子手腕子上，啪，这么一蹄子把这刀扔，扔飞了。啊，吓得这小子瞠目结舌呀，这刀嘡啷啷啷啷啷啷啷掉在地上。这驴一蹄子踢飞这小子刀，驴一转身一呲牙笑了，你看这驴会笑，还用嘴儿挪挪，那意思你再来，不服啊，再来。我这他不敢动地方了。驴一看这小子你不把刀摸起来啊，那哪行啊，我还没过瘾呢。一探脖子把这小子的刀用嘴叼起来递到了这小子面前，那意思你要不服咱俩再来一回。李白这时节已经跑到切近，你看我说书嘴慢，这都刹那之中的事儿。这小子伸手去接刀，在驴嘴里把这刀接过来了，刚拿到手，这驴一转身，呜，那尾巴挂的风声胆这小子眼，还有这是武功当中有一招叫乾坤扫啊，你看石宝剑那个剑袍，那剑袍也是兵刃，就后边的剑穗儿，啪，用宝剑一点你，你一躲，他把剑往回这么一拉，掉过来，唰，那剑袍扫你，打得你的眼睛眼花缭乱。他这个没剑袍，用尾巴，吓得这彩货贼，哎呀，他那一蹲身，坏了。他这一蹲身，这驴也转过来了，一大蹄子砸到这采货贼的筋的骨上，啪嚓一下子，这驴就不会说话呀，要说话就得说一句你趴下，把这脚砸的眼睛直冒金星啊。这驴又笑了，叫了两声，往后一退。李白这时间已经到了切近了，别动，这小子哪能不动啊，哎呀，驴我打不过，我还打不过你吗？疯了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对子李白是连砍二十多刀，李白闪展腾挪。第二十五刀的时候，李白行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像你这样遭人恨的采货贼呀、啊，人人切齿。就在这时，树根底下老头说话了：“哈哈哈哈，把他抓住算了。”嘿，老头这一说话，李白想可不怎么的，抓住你得了。那这老头谁呀、啊？咱甭问，一会儿自然知道。一个墨肘攀花，李白使了一招，这一招叫。闲过信陵尹，脱剑西千横，这是一剑招啊。那么这剑招在哪儿藏着呢？在李白的侠客行那首诗里边。我不是说过吗，李白的剑术118招全在他那个诗词里边藏着呢，看似一首诗，实际李白啊把这剑谱藏到里边，那就是一剑谱。这是侠客行里边的一招，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事了佛一去，深藏身与名，闲过信陵尹，脱剑西千横。 你细分析分析是不是奸招。所以这一下就把这小弟刀嘡啷就给削为两段，飞身一脚把这小子踹倒在地，到那马肩头儿被司马刀穿起绑上。就即便没那个驴帮忙，李白也能把这小子抓住。这驴为啥帮忙呢？是老头告那驴帮忙的啊。老头谁呀？哎呀，各位大名鼎鼎啊，此人就是传说中的八仙。八仙嘛，八仙过海都知道吧。有一位倒骑驴的张国老。那么这个就是张国老，这八仙过海啊，那八仙呢、啊、铁拐李呀、啊，啊，什么韩湘子啊，这个可能都是一些民间传说。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各位听众，张国老是活生生的历史上的一个人物。而且张国老这个人物啊，在唐朝的影响力极大。为什么把他列入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呢？就因为他影响大呀，他影响力大，所以把他列入仙位，他死后才列入仙。那么他列入仙位之后，在汉族民间那有广泛的影响。实际他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啊，他的本名叫张果。为啥给他加一老字呢？就因为他资格太老了啊，这个活的岁数又大，人们尊重他，给他加了一个老字儿。他本是行州广宗的道人张果，他的号是通玄先生，那是唐朝有名的炼丹家、养生家，还是个大哲学家。这个张国老啊是个唐朝人，他是生于公元618年，死那年呢是公元907年。相传他久隐山西中条山，没啥事儿，在山西和四川一界进行溜达玩。唐朝武则天的时候就派人招他入宫，到朝廷来当官。张国老不愿当官，就装死，就躲过去了。那么他经常骑个白驴啊，是日行数万里，实际这都传说。后来呢，唐玄宗当了皇帝，就招他进京师。哎呀，张果一琢磨还挺好，唐玄宗这皇帝不错，去吧，就到了朝廷了。到朝廷还当了几天官儿。因为张国老会法术，法术是什么？现在我们叫法术，实际就是民间的戏法。张果会戏法，就演了好多戏法。哎呀，把唐玄宗啊看得乐坏了，就封这张果为延庆光禄大夫，赐号通玄先生。张果当了几年官，一琢磨朝廷里头也没什么意思，腐败现象太严重，老虎啊、苍蝇啊遍地都是。哎呀，干脆我走吧，就以年老多病为由，告老还乡了。那么张果呢？会一身的精湛武功啊，那在唐朝你想啊，那是一击剑家呀，武功是相当的高。最要命的是他这驴，各位啊，张果骑这个驴啊，就张国老骑这驴，实际不是驴，叫千里追风特，小白毛驴，看似毛驴。这里边有个传说，什么叫特呢？说这个龙啊要和这个鸡结合了，就结婚了，就生凤凰。说龙要跟马结合了，那就生麒麟。说龙要跟驴要结合了，就生特，千里追风特。哎，说龙要跟猪要结婚了，那就生大象。说龙要跟人结婚了，那就生龙子龙孙啊。那过去那皇上都是龙，哎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反总而言之吧， 张国老武功盖世。张国老这一辈子还写了好多书，现在能找到啊。他的著作很多呀，像什么《玉洞大仙丹砂真要诀》，什么《气诀》，《燕福经》《太无传》，《国老兴宗》，共计啊十几部著作。这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哲学家和基建家。今天不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，李白抓采花贼，张国老没出手，他这千里追风特出手了。老头也是有意的展示展示自己这头驴的功夫，驴功。哎呀，李白把这小子抓住了，绑在那儿。老头这时也站起来了，李白急步上前呢：“前辈，在下青莲乡李白，给老人家见礼。您老人家是？那意思您谁呀？你怎么的也帮我忙了？”老头一捋胡子乐了。李白细打量这老者，月光下呀，你看，嘿呀，仙风道骨的。此时的李白呀，心中非常向往着道家。一个，他的师父晏影、晏飞来是道家；第二个，戴天山赵老道，就这纵横家、帝王学的创始者，赵老道也是道家。所以李白就想成为道家。他见着这个出家的道人，他感觉到非常可亲。所以他今天一看这老者打扮是个道家，李白啊非常客气，老头一捋胡子。啊，你叫李白吧？ 哎呀， 李白又是一愣啊，这怎么刚见面就知道我叫李白呢？不才学生正是李白哦。好啊，今日见着你，小老儿特别高兴。嗯，好，走走走走，我也到城里去，是不是杜大盼还有周天元等都在这儿啊？ 都在这儿。 好吧，李白，你投钱带路，带贫道前去城中。那么这张国老的出现才引出一段大闹铁头寺，李白是一箭削双耳。欲知详情，咱们下集再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，这回好。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